山屯啊，鸡缸队那个小伙子就盯住了一个门儿啊，大婶啊，那个大娘啊，叫的那个脆生劲儿啊，一见着那小玉兰，他就没有词儿了，哎呀。串门啊，他说借根针儿啊，钉完了那裤腿儿啊，钉呀嘛钉靠名儿啊，工作服那个缝啊缝啊，白费了半天劲儿啊，嗯，袄袖子镰刀钱呀嘛钱大劲儿啊，哎呀。那个串门啊，他说借个盆儿啊，洗完了衬衫啊，洗背心儿啊，白手套那个揉啊揉啊揉的个稀糊烂呐、啊。他还说呢，这肥皂怎么不呀嘛不退泥啊？哎呀！串门啊，串到啊，第呀嘛第三回啊，大婶也看出这里有一步棋儿啊，没等啊，那个小伙啊再张嘴儿啊，得了，孩子，你们唠着啊， 干啥去？ 我也去串门，哎，不，我去找小鸡儿啊，哎。